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52集，云建威接过袋子。 我不会扔掉的， 如果我不喜欢吃也可以分给其他人呀。 沈纪念点头，他仍低垂着头，手指反复摩挲，声音也不大。 之前一直在住院，所以没有及时把衣服还给你们，很抱歉。 云建威与沈纪念交流的第一感觉就是陌生，他几乎没有与沈纪念这样的人来往过。当然他知道总有内向不爱交朋友的人，他哥就不爱说话，但沈纪念与他哥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。他感觉沈纪念很局促，好像还有点胆小。 这种小事不用道歉。 沈纪念傻傻站了会儿。 嗯，那我走了。 哎，你想不想吃炸鸡？ 沈纪念都转过身了，又转回来，一脸茫然。云建威也茫然，他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哪根弦搭错了，明明赶着回家收拾东西去绅士，这会儿竟然开口问别人吃不吃炸鸡。但话都说出口了，他只得硬着头皮往下说。 学校对面新开了一家炸鸡店，听说特别好吃。 现在？和我一起吃吗？ 当然啊，现在没有别人。 好。 两人组成一个奇妙的组合。到炸鸡店后，云建威很快点好餐，然后跑出去给他爸打电话，让他爸自己解决晚饭，再帮他收拾下行李，再来学校门口接他。本来等着儿子回来做饭的云洪洲平白被派了一堆任务，一头雾水问他有什么事。云建威说晚点见面再跟他说，然后挂掉电话，打字给他爸发过去一条行李清单。安排完以后，云建威回到炸鸡店，坐在沈纪念旁边开始找话题。沈纪念像个小学生乖乖坐着，回答云老师的提问。 你身体还好吧？ 还好。 沈纪念，你名字好好听啊。你父母取的？ 奶奶取的。 好巧，我名字也是我奶奶给我取的。你猜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 建威吃猪。 哦，好聪明啊。 云建威打个响指称赞他，沈纪念被他逗得笑起来。正好炸鸡上来，云建威戴上手套，拿起炸鸡呼呼吹，吃得有滋有味。沈纪念也拿起一小块炸鸡慢慢吃。两人坐在小店吹空调吃炸鸡，面前墙上贴满了许愿的便签纸。 啊，沈纪念，这餐你请我吧。 沈纪念嘴里还咬着炸鸡，嗯嗯点头。 你现在还好吗？ 什么？ 我是想问，现在应该再没有人像之前那样对待你了吧？ 没事，周末已经退学了。 那天晚上我看到不止周末，还有其他人。我也是不小心撞见的，我手机落教室了，柳哲俊陪我回来拿，碰到他们从卫生间里出来。 没关系，那些人只是听周末的话。 云建威小心地观察沈纪念，见他表情平静，于是不再聊这个话题，转而聊起别的。云建威很擅长与人聊天，从炸鸡聊到吃的，从吃的说到喜欢看的电影和动画，又说起自己在学摄影专业课和画画，直到天色渐晚，云洪洲开车抵达学校门口，云建威 与沈纪念道别，坐上他爸的车。云建威一上车就把整件事和他爸说了，虽然班主任说不要告诉外人，但他爸又不是外人。云洪洲听完云建威讲完，称赞道： 很好啊，这样你就又多了一个朋友了。 啊，可我好像不是想和他交朋友，我更多好像是同情他。 小沈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，但是你依然可以平等地看待他。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中的灰暗时刻，并不是说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这个人的尊严就丧失了，对吧？ 可是他被那样欺负过，他心理状态还能恢复正常吗？ 要看他是否还想自救，是否坚强。当然了，周围人的帮助也非常重要。首先，学校要帮助他排除那个威胁他的因素。另外，老师也要帮他做心理疏导。他的家人和朋友也应该给予他鼓励。 可是他好像没什么朋友。 那你想做他的朋友吗？他可能和你从前的朋友们都不大一样。当然了，世界很大，你总会遇到不一样的人的。不过对待这样一一经历过创伤的人，你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责任心。你能做到吗？如果不能的话，就不和他做朋友好了。 我有耐心的呀。 有是有，不过微微还是个小孩呢。 我16岁了，今年夏天就过17岁生日了。我对朋友是很看重的。 好好好，你自己做决定就好，不过要注意安全。 什么注意安全？ 你说的那个周牧呀，在我看来他的精神状态最有问题。他因为这件事情被退学，可能会对你们产生报复心理。下周开始爸爸就开车来接你，忙的话呢就让爷爷奶奶过来，顺路也可以接小沈和小柳，可以吗？ 云建威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像周牧这种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富二代公子哥，多半不会放过害他退学的人。不过他最担心的还是沈纪念，因为沈纪念总是一个人，看起来又很好欺负的样子。至于自己，云建威有家人在背后支撑和保护，身边朋友又多，几乎从未产生过对某件事或某个人害怕和胆怯的心理。他自己，云建威挺有自知之明，还是很弱小的，但他得到了绿茵的庇护，于是也想把这份庇护延伸到沈纪念的身上。飞机抵达绅士，夜已近深，云建威一出闸口就看到在外面的齐峰，他马上跑过去。 哥， 齐峰帮云建威拿过书包，又要帮云洪洲拿行李箱，云洪洲没让他帮忙。 阿峰啊，可以不用来接的，机场离你学校远，来回麻烦。 不麻烦。 他已叫好了车，把行李箱放进车后备箱，和云建威一起坐在后座。云建威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打开，从里面拿出一叠卡片给齐峰看。 哥，你看书先画成这样可以吗？我是按照你给我的那本书上的图片画的。 画得很好。 好，那我拿回去上色。 可以不用上色。 小孩子都喜欢有颜色的。没关系，我最近正在学上色，会画得很好看的。 不想花你太多时间吗？ 不会啦，我都是周末回家做完作业才画一下，不耽误时间。